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王彦生，是一位非职业相声演员。他从小就酷爱相声，与相声结缘已经近60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够成为专业相声演员。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相声的热爱和追求。年轻时他利用业余时间说相声搞创作，退休之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喜爱的相声表演当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资深相声爱好者王彦生的故事。他本是理科生，却为何对相声这门语言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儿时两分钱听一段相声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哪些难忘的记忆？从小就善于模仿表演的他如何开启自己的相声之门？又是怎样的机缘让他有幸从大师级相声表演艺术家身上汲取营养，深入学习相声门道？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王彦生讲述他与相声结缘的故事。 王先生您好。 您好刘老师。 王先生您今年，咱不说高寿吧，您今年贵庚？ 67。 67。老实说，您一说您这个年纪 啊， 我这个就觉得您这个现在这状态哈，不管咱们从精神面貌也好，还是从您这个身体状况 啊， 看您这个劲儿啊，真不像60多岁，很年轻的那种状态。哎，现在出去跟人介绍说您也就40出头，肯定有人信。 反正上车没人给让座， 没人给让座吧？哎，您要不给别人让座，估计别人还有意见。 还真给别人让座， 这个是不是跟您性格呀？哎，您这个爱好啊，是不是都有些关系？ 有关系，跟经历也有关系。 对，咱们王老师啊，最爱好的就是说相声 啊，对， 可以这么说吧， 只能说是爱好， 爱好啊，业余爱好， 不是专业。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种爱好吧，可能和我们就有点不一样了啊。 嗯、 我们就是听一听啊，有时候看看电视里边的演出。 嗯， 你们是真的去说相声？ 嗯嗯， 而且平常是不是也还得练一练？ 这个不光是练， 嗯， 因为他这个吧，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要喜好这门吧， 嗯， 你就得去钻研。 嗯，研究它、 哎、对对对，它这个相声、啊、这门艺术呢，首先你得爱好， 嗯、 你得把它当做一种事业来看。而且相声的门道也挺多， 嗯、 不是说是想说就说、 哎、一般咱们都会听这个相声演员说啊，我们这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嗯、 啊、 嗯， 这只不过就是一个笼统的， 对， 简单的那么一说， 开头语就是。 哎，对，这里边如果真的这个研究透彻了的话、 嗯， 内容就太多了。 对，跟个人的功力啊、嗯、个人的艺术水平都有关系。 那您这个相声，他刚才咱们说了啊，这是一个业余爱好，不是那个专业相声演员。 嗯， 但是呢，距离那个专业又非常非常的近了啊。 嗯， 跟一般的爱好者呢，听众还不一样。 对， 那您现在这六十多岁啊， 嗯， 这是退休了。 嗯 啊，之前您是做什么工作呢？ 退休时间我在一家企业 啊、哦， 就是管点事儿吧、 哦、 啊，因为 做管理工作。 对对，因为我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啊。就一直在这家单位学的是这个电子行业的这个专业， 嗯， 在这家单位从技术员干起， 嗯， 完了就是工程师啊，总工程师，后来呢就是随着改革都变成承包制了吧， 嗯， 哎，又在一个下属的厂子管理这个厂子， 哎，严格来说，您最早这是属于工科啊，然后呢，这个有这个说相声的爱好啊，这个其实有点业余爱好挺好的， 对， 就是它会使你这个工作之余的业余生活特别丰富。你想，我们要是下了班，最多就是什么开个电视啊，喝个茶呀、啊，遛个弯啊什么的，哎，您这还能去说相声？ 我这个说相声啊，很早就说。 打从什么 就是说我在这个班上的时候， 嗯， 就是后期工作呀、啊，因为我搞管理工作呀、啊， 嗯， 就是时间就是不充足了。 嗯， 在这之前和即将退休的以后的这段时间，就是经常在外边说。 哎，这是有这个经历哈、 啊。对对对，要说最早啊、嗯，那应该追溯到我小的时候了，七八岁那时候不叫说， 嗯， 就是特别喜好。 喜好相声。 喜好啊。因为我们这个同年龄的人啊， 嗯， 都知道，就是过去啊，在50年代啊，那时候人民的娱乐活动也没有什么， 嗯， 那时候就是广播电台， 对对对， 电台老播相声，完了像我们这个吧，小的时候因为家长啊也比较喜欢相声， 嗯， 有时候就带我去，因为我们家住在前门附近， 哦， 琉璃厂一带文化街、嗯、那边呢，就是50年代啊，在这个。大石烂的东边有一个叫鲜鱼口的地儿， 哎， 鲜鱼口那里边啊有个相声园子， 嗯， 叫迎秋小剧场， 哎，一个小剧场、 哎、 里边他演相声， 对，演相声， 嗯， 那阵是什么费用？我记得我小时候啊，他外边门口那挂着牌， 哎， 那牌上写着呀，听相声呢就是论段， 多少钱一段？ 2分钱一段、 嗯、2分钱一段 啊，这一段呢大概也就在10分钟到15分钟、 哎、就是一个段子，实际 上他那个是、嗯、外边那个水牌子上啊都写着， 嗯， 第一场是谁，第二场是谁，第三场是谁，你愿意听谁的你就可以选他这个时间段你就进去听， 嗯， 那个时候是这种， 就是他的节目单是写在外边的， 对， 是吧？侯宝林、郭启儒， 对， 这个哪一段 子？像那个大石烂街里边啊， 嗯， 原先有一个叫同乐电影院，同乐电影院原先最早不是同乐电影院，那边就是现在的广德楼吧，好像， 对， 那阵也在说相声， 对，但是广德楼的那个舞台是 不是现在这个 跟现在不一样、 啊？不是现在， 现在它是一个能够演戏曲的那种， 对对对。现在主要他以戏为主， 对，那个时候演相声的舞台，他应该是基本上就是跟这个观众啊，应该是很近的那种 感觉，对对，就是小剧场， 哎，小剧场、哦，对。那那个时候，其实提起这个您说的这迎秋小剧场啊、 嗯， 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什么记忆啊， 嗯、 一般说70往上的人肯定都比较熟悉， 嗯， 哎、知道这地方， 对对对， 哎、那儿这个 喜欢相声， 哎，那种所谓的即时收费，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 对， 侯先生他们有个段子嘛，那是说的，当然他说的是唱戏啊， 对， 听戏， 对对对， 一会儿收一次钱， 啊、 一会儿收一次钱， 啊、 然后还打鼓、 啊对对对。 他这个是一种就是曲艺表演里边的一个收费的这么一形式。其实相声倒还比较合理哈，你像他这，你像是一段10分钟到15分钟的样子， 对对对， 这个收这个钱。听完了呢，您就走了，可以。 对对对对对，他进去的时候啊， 对， 给你计时，拿个纸条啊或者什么，你几点进去？ 对对对。 完了出来的时候，他再一看表， 一对，哎，对你这个没错，要不然你还得补钱。那个时候你们 很老 啊，你们也很小吧？ 哎，对对对对，那阵我就是7、8岁吧。 好多那时候的孩子。他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如果进不去的话哈，扒在那个窗户什么或者说在一个什么地方，他都能在外边也都能跟着听啊，反正就是自己特别喜欢， 嗯嗯， 哎，这好多的这个北京小孩那个时候好像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尤其是家住南城那边， 对对对对， 嗯，那爱听这是一方面，那真正说对他发生兴趣的话、嗯、我觉得听多了以后下一步是不是就开始自个儿能说两句， 听多了以后、嗯、就是一开始啊，因为那阵上映的都是老段子比较多、 嗯、对传统 对一些老段子特别感兴趣，觉得他特别有意思， 嗯， 他能够引人发笑，特别俏皮， 哎， 那时候有时候就是模仿 就开始记着开始说， 其实啊就是真正的对相声感兴趣啊， 嗯， 我觉着啊 对相声的这个脉络创作和这个比如说他为什么叫相声，他怎么就能够引起这个观众的注意，怎么就能够站在大舞台上说相声， 对， 而且他说的都是一些跟这个当时的国情啊大事件啊跟这个老百姓关心的东西啊有影响力 都有联系 了啊，那时候才开始。完了，你要是说这个，从相声的结构来说，就是什么叫相声？怎么说这相声？相声它，为什么它是那阵都叫轻骑兵？ 对， 为什么它叫尖刀，别人不叫尖刀？啊，就是说因为它短平快， 对， 它迅速的能出来东西， 就做出反 映老百姓的心声、 哎。但是小的时候肯定就是一种。哎，模仿的话呢，就特别的招人喜欢。尤其是小男孩会说两句相声，哎，走到哪儿可能别的人都会说，哎，来来，给我们来一段啊。包括上学的时候，上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会经常在学校里表演？ 是，学校从小学、中学什么的都有过非常稚嫩的表演，就是模仿。 但是这个东西它就奠定了一个基础， 可以说就是还是喜欢。 对。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他本是理科生，却为何对相声这门语言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儿时两分钱听一段相声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哪些难忘的记忆，从小就善于模仿表演的他如何开启自己的相声之门，又是怎样的机缘让他有幸从大师级相声表演艺术家身上汲取营养，深入学习相声门道。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王彦生讲述他与相声结缘的故事。有了兴趣，有了爱好，才会去逐渐的研究。 对对， 就是这个怎么能说得更好啊？怎么能把它演得更像咱看到的那个演出？ 对对对， 哎，学相声是不是就是多听？听完了以后，然后照着那个老先生那么说，咱也这么说。 就是最早的来说，你必须就得多听， 就听。 你听完了以后啊，你脑子里边的东西就装得多了。你装的多了以后，你得让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对，到底他先说什么，后说什么？ 对， 哎，他说了什么，怎么说的？ 对 对, 对， 就能让人乐 了。这个东西啊，也不是说你非得自学，这可不是。一个就是你得接触相声演员，你得多听段子，多看。另外呢，也要经过一些名师的指点，也要跟专业人士一块儿打交道啊，切磋学习，不耻下问，让他们告诉你怎么弄东西。 那您也有个这样的经历，也接触过专业的相声演员。 对对对对对对，都是大师级的。就是马季他们这个友谊颂以后的那一段，那一段以后相声来说就是表演形式剧场啊都比较火爆，而且那一段时间呢好些艺术家全起来了， 哎， 他们就是发挥自己的这个余力吧，自己肚子里这些东西啊也特别愿意传授给这些喜欢相声的年轻人。那个时段呢我就在那个，因为我那单位在朝阳区，你像什么朝阳区工人俱乐部啊， 对， 朝阳区文化馆呐、什么这些都有讲座，都有相声讲座。那阵工作完了以后，晚上就因为喜欢啊，晚上就骑自行车上那儿 上听课去。 听课去，听一些您像这个他们都知道，喜欢相声的人都知道，像什么相声大师王世臣先生，什么罗荣寿先生、丁管全先生，都给讲过， 就是他以一种这个群众文化的这种讲座的形式， 对， 这个传播给大家， 哎，那阵根本就没有收费这一说， 哎，对，也不收费，也不兴什么的，现在叫拜师啊什么之类的， 没有， 哎， 那阵没有， 就是。 他也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们， 对对，就是开门授课。 哎，对对对， 就是 你像那个文化宫， 嗯， 文化宫那时候每礼拜都举行讲座。 哎， 你像什么这些大师们啊，什么都讲过， 嗯， 马季啊，什么郭全宝、郝爱民什么的，这都就高凤山、龙龙寿，这都上那儿讲。 所以说呀，那个时候接触的都是大师级的这个表演艺术家。 对， 其实他们也都是特别平易近人的，没有任何的架子， 没有， 都是这个特别愿意把这些关于相声的这些知识啊，这些技巧啊，传播给年轻。 对对对， 您那会儿真的是年轻，也就是二十多岁， 喜欢不到三十那种。 嗯嗯。比如说啊，这个就是学到一定程度啊， 嗯， 您看刚才说了，在学校里头是吧， 嗯， 有个演文艺节目的机会，可能还会被推荐上去说一段。 嗯， 那后来到了这个单位里边，是不是大家也都知道您会说相声？ 单位啊， 啊， 那个时候单位不像现在这单位是吧？ 嗯， 那时候那单位啊，文艺活动挺多的。 对，他就是 那时候那大单位吧，像我们那单位也千来人场了。 嗯， 有时候一到年底啊，或者年终啊什么的，举办个这个年终总结会什么的，都请大剧场。 哎， 啊，完了到大剧场那时候就上过两段。 哦， 上过两段，那时候就非常稚嫩。后来还是经过跟这些大师们一块儿这个学习， 嗯， 人家告诉你这个窍门， 嗯， 这个脉络， 那当然， 什么叫这个三番四抖啊， 嗯， 什么叫电话啊，怎么突出主题啊，什么叫底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慢慢才知道。 嗯，没错，越来越专业啊。那您还记不记得，就是说第一次就是上那种比较正式的，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舞台演出， 嗯， 那是在什么时候？ 比较正式的大的舞台演出啊， 嗯， 劳动文化宫有一个三店小剧场啊， 哦， 啊，在那儿演过。 嗯， 那是第一次，它是啊叫工人文化汇演 哦， 就跟现在这个打比赛似的一样。 嗯， 那阵儿就是都得写自己的节目， 嗯， 都得写自己的段子啊。 对， 好像我写过一个段子，按我们的话来说呢，就是以唱歌这种形式叫歌柳。 嗯嗯， 描写现在人们那个生活吧， 嗯， 好生活了什么的，这个那回上去了，那回都是专业人士。 嗯， 都是专业人士，基本上就是跟那个评分，跟现在这个评分 是像比赛似的，有点 啊，虽然没有进入前几名吧什么的， 嗯嗯嗯， 但是也获奖了，因为它是属于自己创作的。 嗯 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创作感兴趣了。 哦， 完了就老写东西。 由这个喜欢听到喜欢说，然后进入创作的这个一个过程。 这你必须的。 嗯， 你要是想这个在相声上有所作为， 嗯， 咱不能说你这将来怎么怎么着啊，你必须得这个融成自己的东西以后，你还是要写东西。 嗯， 因为他那阵受的教育不一样，你比如说歌颂吧，就像 嗯 是吧，国家富强了，生活也好了，你得通过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形式啊，你得表现出来。 对 啊，那么你怎么表现呢？这个就是相声这种形式非常短平快。 嗯 啊， 您就是在了解了他怎么来是这个建立这个结构去表现它的这个基础上， 对， 就开始自己来实践了。 嗯嗯嗯， 这个经过那个就像您前面说那个学习班的那个阶段哈， 嗯， 咱们不仅有了这个说的这个经历，还能够了解到它理论上的一些知识。 啊，对对对对对， 哎，这样的话 就是让你知道什么叫相声， 对对对， 怎么能完成一个完整的段子。 哎 啊， 你这个结构是什么样的啊？ 嗯，对对对， 怎么它就符合了这个相声的一个规律？ 对， 这都说嘛，什么铺平垫稳啊，嗯，啊， 对对对对对 啊， 对 吧？这个到底这个应该在什么地方把这个包袱给它抖开啊？ 对， 哎，用一种什么形式啊？甚至说，你像有些时候相同的这些段子啊， 嗯， 说的这个传统作品都是相同的， 嗯， 哎，这个很多老先生都会去表演， 嗯， 啊，但是呢，哎，这位表演的时候是这样一个风格， 哎，真是， 哎，这换一对演员， 嗯， 用另外一种风格， 对对对， 哎，你比如说八扇屏嘛， 对对对， 是吧？哎，刘文亨他们表演的时候， 嗯，那不一样， 是那样的啊， 嗯。 等到了其他的这个老先生表演的时候呢，他又是不是一个风格， 一人一个风格， 哎，对，都能把大伙儿都乐了， 嗯。 这里边最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用的这个方式方法，它上面有一些差别。 对， 那您觉得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个风格呢？嗯， 咱们不能谈风格啊、咱们只不过呢就是由于喜好敢于动笔。 嗯 这个动笔啊，我发现它跟写小说啊和写这个什么的不一样。 不一样，对。 首先你得有这个相声的结构和脑子， 嗯， 你才能写出相声作品来。 嗯， 我那阵儿就是写过的这几个作品啊、 嗯、 也是受当时的这个、形势跟环境的影响。 嗯 啊，我写的这个多数都是以歌颂型为主的。 哦，就是、 通过相声的结构还是歌颂型为主。 嗯，就是热爱生活的。 哎，对对、嗯、你想我那阵儿属于就是获奖。 我看您写过一个职工相声业余相声大赛里边参赛的作品啊，我爱读书。 对对 对、嗯、那是很早的，那是80年代是90年代。 对。 那个主要就是以贯口活为主。 哦，就是用 那 个。 那是以贯口活为主。 嗯。 那个因为当时呢就是当时环境社会环境那阵啊、 嗯、 正是提倡读书。 哎。 正是提倡学习，因为它是属于成人高考啊什么的。 啊。 我也是参加过这成人高考。 对对对对。 他这个社会和人们需要你去读书。 哎， 我说这个就是他这形式结合什么形式，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贯口吧， 哎， 八扇屏了什么的，这个啊地理图什么的，这人家都说，人家都说历史故事，人家说这个地名， 嗯， 人家说什么，哎，我发现当时没有人说书名。 哎， 没有以这个书名为主， 对， 把这个给揉进去。 你看，因为这个、 啊、后来我就写了这个了。 对， 那是在工人化工也 是 讲 这个内容比较适合用那个贯口的。 对， 因为 当当当当当当，那阵有好些就是像什么国外的， 嗯， 因为咱们承认，你比如说这个高尔基的了，是吧？这个保尔柯察金了，什么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什么就这，我接受的教育啊， 对对对， 就是那时候什么烈火金刚什么这那， 就是反正您能够想起来的书都给他写在里头， 哎， 来一个书名的大贯口， 嗨， 大家也都知道这些书，所以 都知道都知道， 一说大家就有反响， 啊， 这就是一个创作的这个一个怎么说一个方法吧， 嗯 嗯，后来在1989年啊，我们看那个介绍您的这个资料里说还、创作了一个叫做不比不知道 啊，对对对对对对， 这属于子母哏了， 对，你怎么知道你这还 对，因为这个也是相声里边的一种， 对对对， 比较怎么说比较这个喜闻乐见的行为、 对对对对、那阵已经电视都已经普及了、 对对对， 看电视就说这相声表现手法有很多种，咱别老贯口了，那阵我还是啊觉着就是这个要有新东西、因为我受的这个教育甭管怎么着他是这样， 嗯 啊，完了就是利用这种形式，我说二人吧，对不 对社会咱不一样了，进步了，过去什么样现在什么样的不一样，咱比比吧， 嗯， 就这么样写了一个，当时写完了以后啊我就投出去了， 嗯， 投完了以后呢，完了也没拿他当回事，爱好嘛， 嗯， 完了没过多日子就接到这个曲协的通知， 嗯 啊，来一个通知，就说的你是怎么着，说你那个相声啊被录用了，入围了， 嗯嗯， 我说是吗，哎呦，我说那挺好，他说入围了，可是入围了呀，咱们还得经过专业加工， 嗯， 您得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到哪儿去报道， 嗯 啊，由专业人士啊给您那个咱们一块研究， 哎， 就说我说行啊，那时还得请假呢，跟单位请假， 嗯， 当时说没说我是去干这个就我也忘了，反正请了几天事假， 嗯， 挺老远到那儿，我一看，呵，好家伙，全都是专业的，那阵就是艰困组织了， 嗯， 好像都是写作的人多， 嗯，所以这样呢，就是有了一个提高的机会， 对对对对，就是不一样， 嗯， 就是不一样，人家一字一句。打你， 哎，这个就是更加的这个有专业性了，哎，所以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哎，对对对对， 咱们讲这个王先生这个经历呢，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哈，就说我们的一个业余爱好，我们的一个兴趣，他如果能够坚持下来的话，他就能够成为咱们的一个本领。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曲折， 嗯， 那么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先生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样的一些故事呢，留到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再请王先生继续跟大家分享。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